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今儿个是4月1号，表哥的外国西方国家又该整点愚人的小把戏了。有的是善意的开玩笑图个乐，有的呢可就是恶作剧了，总之都是蒙人骗人的。有朋友说那是外国，咱没这个。是蒙人骗人的事儿啊不多，可不是一点都没有。您个旧社会算命算卦相面的那可是天天都骗人，骗术也是一接就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健，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今儿个呀，咱们就应时应景，说说揭穿算卦算命相面的话题。正巧呢，爱家小区的小何一家呀，对这些人的骗术那是深恶痛绝。这不，一大早的，小何和欢欢就排练上了。排练什么呀？啊，准备到小区联欢会上一展身手。 天灵灵，地灵灵，我家有个小机灵，算卦相面我都行，能掐会算。哼哼，要你命。 先生，我算命。 算命啊？算什么呀？ 您说说啊，我这个人呐，这30多岁了，这依然呢是事业无成，这工作也找不着，这事业也做不成，哎呀，都一直是赚不到钱呀。 所以你就来找我了。好，那我给你算个命看看。哎呀，大事不好啊。 怎么了？ 你呀将会一直贫困潦倒，直到40岁。 啊，40岁？哎，我是不是就有转机了？哎，那然后呢？ 然后你就习惯了。 啊， 不过没关系，我这儿啊有破解的秘方，来给你一道秘符。 大富大贵没有大灾难，要小心。哎呀先生，谢谢谢谢谢谢谢你的秘符。哈哈哈哈。啊啊 啊，你怎么了？ 我刚出门就让汽车给撞了。哎哎呦，看看，哎呦，我腿都折了。 活该。 哎，你说什么呢你？ 我说善哉善哉。 哎呦，我这腿都撞折了，哎，你还善哉善哉。哎，你看这不是你给我的秘符吗？说什么我是大富大贵没有大灾难的命吗？哎，怎么我就被车子给撞断条腿啊？ 哦，先生啊，您大概没有注意看，其实呢，我的意思是，你的命是大富大贵没有，大灾难要小心呀。 这小何跟欢欢呀，练得还挺认真的，特别是欢欢，把这算命先生蒙氏的嘴脸啊，刻画的挺生动。其实啊，这相面算卦就是骗人，没别的。听听相声大师侯宝林、郭启儒给印证一下。 所有相面算卦的都是骗人， 那都是骗人的， 没错 啊！ 哎，甭说中国是这样，到外国去相面算卦也是骗人， 外国也有 啊！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 啊， 我研究过法国的相面算卦。 哦，这个法国也有这个相面算卦的？ 哎，跟中国可又不同。 怎么不同啊？ 你看中国啊，相面一般的都是白饶，不要钱。 啊，白钱。 哎，算卦算命要钱 哦， 并且小孩不上相，非得到15岁以上到成年人这才上相。 哎，这倒对。 哎，他跟外国不同啊。 哦，那外国呢？ 命相合参。 命相合参， 由打你做胎那一天算，他能给你算出来。你是几儿做的胎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知道。 哎哎，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吗？ 哦，算出来了。 哦，这能算得出来？ 人家他跟中国不同嘛，外国骗人。 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头发上相。 头发 啊， 啊？ 没有啊， 我这没有。 从来没长过、啊， 哎，怎么会没长过？我这不长头发，这都剃了去了。 哦，原来有的啊， 有啊。 哎，头发外国上相 啊？怎么上相？ 头发是黑是白？有外国人生下来就白头发？ 有。 哎，是黄 哦， 这都上相。 是 自然角花 哦， 相书上都有说法 哦。 皮肤的颜色？ 皮肤 哎，红黄棕墨白。 哦，分那么几色， 相书上都有说法。 哎呦， 嘴唇都上相 啊，嘴唇 啊，嘴唇 啊， 薄嘴唇富于理智， 哦， 厚嘴唇富于感情。 那么您瞧我这嘴唇怎么样？ 好， 好， 你这好 啊，好在什么地方？ 一薄一厚。 哎，一个薄一厚，啊，那么这好吗？ 好 啊，这属于什么？ 你是富于理智而又有感情。 嗯， 好。 哎呀，这么说我要搞对象准得成功啊。 谁搞对象？ 我呀。 你呀、 啊、嗯， 行啊。 怎么样？ 你动物园那儿好几个呢。 哦，我搞那大象去。 这叫什么话？这么大年纪还搞对象？ 是不是，不是，我说的是以前呢。 哎， 对吧、 嗯、你这个人呢， 嗯， 善于同情别人， 哦， 善于分析问题，善于看别人的优缺点，并且看得非常准确、 嗯、哦，这都是相书上说的， 这是我说的。 哎，你说的、 嗯、 哎，你说的怎么这么对呢？ 你看相书上他没有这个 啊、 嗯、相面的就这么说。 哦， 奉承话呀，奉承谁几句谁不愿意听，懂吗？ 那么你会相面不会？ 会啊，我可不是专门，我是研究。 哦， 我给人相面不要钱。 那好啊， 嗯， 你越不要钱那才越灵呢。 我这么说你信？ 哎，我信呢。怎么着？你给我来了， 来了啊！ 来了 、啊。 嗯， 这个， 嗯， 先看手相。 看看这个手相。 嗯， 哦，手。嗯，这位这眼神还不太好。 你这个手好啊？ 嗯，好在什么地方？ 都分得开。 这废话，你那都分不开，我成鸭子了。 俺相书上说啊， 说说您说吧。 大指为君，小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 嗯， 宾主相齐，主以三丰饱满。 什么叫三丰？ 福禄寿三丰。 哦， 三丰饱满，主以八功德配。 是。 翻过来，看看手背。 来、哎、呀，你怎么意思啊？ 翻过来。 你翻过来，你这么翻呢？ 你那么翻我省事。 你省事，我受得了吗？这个。 别较劲， 没有， 松弛， 哎， 尽量松弛。 是， 嗯，这手有造化。 怎么？ 肉的。 废话，你这玩意儿它没有素的。嗯，这不肉的吗？ 软化、 啊、软化 啊。相书上说， 那、啊、说什么？ 男子手要棉，无钱也有钱、 哦、 女子手要柴，无财也有财。 哦，是、 嗯、再看看你五官 啊。五官。嗯， 五官懂吗？ 嗯，五官不懂。 都在这儿。 哦，都在这儿。 啊，五官啊， 嗯， 东关、西关、南关、北关、鼓楼，这是东岳庙， 好吗？ 这是双桥。 行了， 核心物在哪 儿？核心物没有、嗯，他在我这画地图呢。这五官是眉目鼻口耳啊！ 哎，眉目鼻口耳啊！ 这不，我这慢着点呢。哎， 您这五官 啊，怎么样？ 不错。 哦。 啊，五官挺好 啊。是啊， 这恐怕别人也看得出来。 哦。 啊，有个特点 啊？哪点特点？ 这都长在前边， 这多新鲜呢！你这让长得厚的，我成妖精了。 不是这个意思。 嗯。 这是你这个五官所好的呀。 啊，什么地方？ 它长得那么三百福哥。 是，它要都长一块儿呢，成包子了。 鼻子长得好。 哦，鼻子。 嗯 啊， 大头冲下。 那这要是大头朝上呢？ 那可不好 啊， 下雨它存水。 有那么长的吗？ 五官之中 啊， 中央无极。

你十个月。 嗯， 那我弄错了。 那么你算的是呢？ 我按着猫三狗四了。是。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收听快乐合家欢，防止受骗擦亮眼。今儿个呀，要和大家一块来揭穿相面算卦的骗人把戏。老说这个算命相面的都是骗人的，老愚弄人吗？哎，他们有时候也能让人给愚弄了。以前我就听说一个笑话，有一个人呢上街想跟这个算命的呀逗逗闷子，哎，正巧看见一个算命的正给人那儿说手相，正白话呢。男人手如棉，身边有闲钱，富人手如浆，财宝满仓箱。哎，这人一听挺高兴的。哎，我说先生，我老婆这个手就像浆啊，您不是说像浆这财宝就满仓箱吗？看相的问了，哦，是吧？那太好了。好啊，昨儿个他扇了我一耳贴子，到现在我脸还烧得慌呢。把这相面先生的鼻子给气歪了。得，还是来说说小何跟欢欢正排练的节目。上一个相面的小品呢，他们觉得不够热闹，决定再来编一个古装版的。哎，这回啊，小何当起了算命先生。 偷得浮生半日闲，今天给人相相面。我乃东京汴梁人士，姓胡名说，字八道。 胡说先生，胡说八道先生。 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哎，是哪位呼唤我胡先生啊？ 先生，我要算命。 你小小年纪，哎，不算也罢。 不行啊，我听说过您的外号赛半仙呀，我就要找您算。 找我算啊？也好也好，要说算卦呀，我是一算必应，还不像别人呀算起来那么费事儿。 好啊，那您就给小的算算吧。 好啊，别动，我算定了。这位小哥，我是算定了，你呀，你将来肯定要死的。 啊，就这个呀？那你还不如我呢。你这样的算命啊，我也会。 你也会？愿闻其详。 好，我告诉你两个问题的答案，你要付我五两纹银。 啊，我算一个月也挣不到五两纹银啊。好，我给你。这不过我想问问你，这五两纹银你只回答两个问题，这是不是有点太贵了？ 是太贵了，不过啊，现在你已经问过一个问题了，快问你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啊，骗钱啊。 这算命相面的可不就是骗钱吗？我觉得这个小何跟欢欢表演这个古装版相面啊，真的挺不错的。不过要说讽刺算卦相面最犀利的，那还得说是相声作品。姜昆、戴志成也说过一段传统相声相面，下边咱们来听听当中的片段。 过去认为这个相声演员呢，都很有本事。 有什么本事啊？ 那时候说就是像这个相声演员 啊， 往这一站， 哦， 说什么人打他眼前一过，拿眼睛一看， 啊， 就知道这人姓什么叫什么，嗯，过去怎么样，将来如何。 我告诉你 啊， 说相声的可没这本事， 没这本事。 我们又不是算卦的，又不是相面的，我们哪看得出来啊？ 依你说，算卦相面的有这种本事， 人家能看出来啊？ 是吗？ 人家是干这个的，我就碰见过啊。 您碰见什么？ 我这人不是全信 哦， 但有的你不得不信呐。 他怎么让您相信呢？ 灵啊！ 哦， 你像我在那个大街上，我就看见过这位过去问点什么事儿，人家先写叭叭叭，纸上写几个字儿。写完了先写后问，跟你的实际情况哎一模一样，这灵你不能不信。 问点问题 啊， 写几个字。 对呀，啊， 写完了不改 啊，先写后问 一模一样。 对呀，啊， 告诉你这是骗人。 这怎么是骗人呢？ 不信这么着 啊， 当着大家伙您问我几个问题，我在这儿给你写几个字，写完了不改，保证跟你们家的情况也是一模一样。 您也会这个？ 也会啊。 那我今天在这儿我就碰见高人了， 我问点什么您给我算算。 您随便问。 因为过去啊，你看这个家里边啊，这个通讯呢、啊、什么交通啊都不方便， 嗯， 离家好多年了，想问问我家里的情况，问问我父母在不在。这您给我来来， 问您父母在不在。 啊 送您十个大字 啊。哪十个字？ 父母双双不能磕伤一位。 您父母在不在？ 都在我这十个字当中， 您可不能改了， 一个字不改。 那我告诉您、 嗯、 我父母啊全都健在。 全都健在就 对 了。 怎么对呢？ 我这卦里写的明白。 您怎么写的？ 父母双双，就是讲你父母双双都在。 哦， 不能克伤一位 啊， 一位都不能克伤，您父母双全，对不对？ 这我错了 啊， 我父母啊一位故去了，一位在。 哦，已经故去一位。 故去一位， 那也对。 那怎么也对啊？ 我这卦里写的明白。 您怎么写的？ 父母双双不能，说你父母双双那是不可能的，磕伤一位还剩一位，对不对？ 合着他到这不能这一蹲就给我蹲死一位， 一模一样。 那我又错了。 怎么？ 我父母全都不在了。 父母全都不在？ 全都不在了。 那也对。 那怎么也对啊？ 我这卦里写的明白。 您怎么写的？ 父母双双不能克伤一位，要死全都死了。 刚才咱们听到的这是相声相面的片段，姜昆跟戴志诚合说的版本。不用我多说，这相面算卦呀、啊，大家都知道都是骗人的。可以前呢，就是因为很多人迷信，所以呢就闹出了很多笑话。说有一年呢天大旱，有一个人呢去找一个活神仙求雨。这活神仙烧了一炷香，事儿事儿的递给他一个封好的字条，跟他说了，下了雨呀、啊、你才能拆开看，否则就不灵了。这人回到家，哎，刚一回家就下了一场雨，拆开封好的字条一看，今天下雨。这人马上就蹦起来了，嚯，真是活神仙呐、啊、废话，您说这能不灵吗？这不是蒙事是什么呢啊。行了，讲过这个小笑话，咱们上半期的快乐合家欢也告一段落了。听首歌吧，张学友演唱的算命。哇，还这么首歌的，咱们听听唱的是什么。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听说算一算命中一切的快乐悲哀都知道，大概都因为看不清现在，倒不如算算未来，这样应该不应该，那样算不算坏，看着上天踩了又踩。失意恋爱几乎他都不再跟他，会不会分开，顺利失败真无奈，会不会让他出卖，天天担心出意外，坐在家中不断发呆，要去算命猜一猜。要天下无敌一定需要不断比赛，要快乐幸福一定需要上天的安排，要天荒地老一定经过漫长等待，一个人遇上一个人一定免不了伤害，一块人生活一定过得几个交坏，整个身材一定没有白很精彩，喜怒哀乐一定输得过不开，一天过去一定会有新欢来。再不再跟他，会不会分开，顺利失败真无奈，会不会让他出卖，天天担心出意外，坐在家中不断发呆，要去算命猜一猜。要天下无敌一定需要不断比赛，要快乐幸福一定需要上天的安排，要天荒地老一定经过漫长等待，一个人遇上另一个人一定免不了伤害，一块人生活一定过得几条坏，整个失败一定没有白很精彩，喜怒哀乐一定注定过不开，一天过去一定会有新欢来。天下无敌一定